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六集，安曼底细。秦放一直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个相对僻静的小公园，他在长凳上坐下来，对着手机微了两声。 喂，喂，你说。 单志刚迟疑了一下。 秦放，你得有心理准备啊。 说吧。 单志刚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有点无从说起。 秦放，好端端的药茶安曼，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啊？ 秦放没吭声，单志刚在那头叹气。他从小就跟秦放玩到大，多少了解他的脾气，知道再这么问下去也是白搭。 信息量挺大的，兄弟，你可得稳住了。我去杭大打听了，那个系没有一个叫安曼的毕业生，连姓安的都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他对你说的学校学历都是假的。他那些朋友平时玩得不错的，仔细一问才知道，都才认识一两年而已。安曼的身边没有知道他以前事情的老朋友。还有你说的安曼父母的号码，我专程为这事跑了一趟历县，确实有那个电话，也确实有这么一对老夫妻。但是我先向邻居打听了，这对夫妻没有女儿，只有个儿子。我也登门去问了，老两口先是抵死不认，后来我砸了钱他们才说实话。原来他们也是拿钱办事的，平时接个电话装装样子，关键时候出门面接待上门女婿。唉，就先查到这么多，归结起来就一句话，安曼在行市之前的经历完全是空白，父母关系也是他编造的。我托立县的朋友继续打听，除非他老家在立县也是假的，否则那么大点县城，哪怕拿着照片挨家挨户去问，我也能问出他的底细来，你放心就是。 单志刚义愤填膺的，觉得自个儿兄弟被来路不明的女人给耍了，想不到这种街边小报上的骗子行径能发生在自己的身边，话里话外就特愤恨。 我就说，娶妻娶贤，找女朋友一定要找背景干净、知根知底的，这种抽扑克牌抽来的，果然是靠不住。 秦放握着手机苦笑，笑着笑着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挂电话之前他说了句， 那你费心了，再联系。 秦放坐了很久才起身，沿着原路返回，神思恍惚地穿过小街，经过一个个人头攒动的摊头，耳畔那么吵，他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他想起和安曼初见的那个晚上，和朋友们在酒吧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中招的他接受惩罚，一脸坏笑的朋友拿出一沓扑克牌来。 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金放，抽。 他那时也喝多了，大笑着抽了一张红心七，朋友们开始嗷嗷怪叫起来。 哎呦，金放，这红心代表爱情，请注意啊，此刻开始，第七个进入酒吧的美女，你要主动的朝她要电话号码，争取跟她约会至少两次。 后来秦放跟安曼修成正果，发微信朋友圈告诉大家两人准备订婚，底下赞叹声一片。秦放记得单志刚还留言说，这可是红心七引发的爱情故事啊，命中注定啊。谁知道秦放那一抽就抽了个准老婆回来呀、啊！今天他愤愤地说，这种扑克牌抽回来的果然是靠不住的，此一时彼一时，没有谁跟谁生来就知根知底，路途中邂逅的两个人想要坦诚相对，想要完全了解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秦放缓缓地推开了门，幽黄色的昏暗灯光，狭小逼仄的空间， 皮尺粉笔堆满了丝绸布头的桌案，有一面墙专门辟出来挂放做好的丝绸旗袍，用的面料都极为精致，灯光下泛着柔滑色泽，各色提花、凤尾、碎菊、琵琶、白蝶、虞美人弯弯绕绕，都像是美人眼波赛着劲儿的柔软妖娆。秦放怎么也没想到，千里迢迢入蜀，司藤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做衣服。 青城山不愧是道门名山，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，难怪张道陵天师会选择险道青城并于此一画。清晨的薄雾如梦如沙，我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在天师洞前思绪万千，想那世界风云变幻，多少变迁。可是这安静的青城山始终不理喧嚣，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精髓，这一切都深深激励了我。我暗暗发誓，在弘扬教化的这条路上，一定要 keep on going, never give up。 王乾坤的博文已经编辑好了，他却迟迟没有点击发送，还在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地默读着。作为前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太和山代表，自己的文章可谓责任重大。首先得体现新时代的道士素质，得有文采，得流畅，其次要弘扬积极的正面的能量，给没能前来的师兄弟们树立榜样的力量，再次不能把青城山抬得太高，大家都是道门名山，要不卑不亢。另外掺和两句英语更好，体现现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风尚。王乾坤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。手机响的时候，他的目光都没舍得移开，随手摸过来送到耳边。 喂？ 严福瑞气急败坏的声音夹杂着大背景里刺耳的发动机声。 黄刀子，有鬼，有鬼啊！ 王乾坤懒得理会严福瑞，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准备挂电话，但是就在觐见的那一刹那，他改变主意了。一个来自太和山的道士，在青城山学习期间，无私地帮助当地道士解决问题，弘扬正能量，这是一件多么提升太和山形象的事情啊！说不定回去之后还会被老观主表扬，成为太和山未来观主的种子选手。一个半小时之后，王乾坤所有的绮丽梦想荡然无存。他站在堆满了藤条的空地上，愣愣地看着地上的一个洞口。这是在破庙的断瓦碎砖之间扒拉出来的，有几根手臂粗的藤条挂在那洞口上。半晌，他又仰头去看四周树上挂着的花莲。地上所有的这些都是从地底下这个洞里长出来的。严福瑞的身上挂着一台小型的动力锯，声音发抖又有些兴奋，絮絮叨叨地跟他解释着。 我也是傻呀，天皇给砸飞了之后啊，那些碎砖瓦就一直堆在那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要清掉。后来啊，突然长出这么多藤，我就砍，砍都砍到，然后都哗啦一下。 严福瑞绘声绘色，还带形体动作，突然来了这么一嗓子，吓得王乾坤头皮一跳。 哗啦一下，砖头啊瓦啊都往下掉，我一看啊，这么大一个洞，都是那个洞。 说着就拽着王乾坤的袖子。 王道长，你下来，你进去，洞里头有东西，我指给你看。 王乾坤差点吓尿了，这大半夜的，眼前这严福瑞脸上分明写着精神分裂四个字， 带着一脸要把人活埋的凶相拽他进莫名其妙的地洞，这要是换了你，你敢进吗？严福瑞拽了两次都没拽动王乾坤，严福瑞急了，急于让他看更给力的证据，他把挂在身上的动力具往前一横道： 你看。 动作大了点，不知怎么的，他把那电锯的开关给沁动了。王乾坤刚看清楚电锯齿身的斑斑血迹，那动力锯就嗷一声又开动了，王乾坤的脑子轰一声就炸开了。 妈呀，电锯上还有血啊，肯定是先杀了那个叫瓦房的娃儿，又来杀我了呀。啊，这整个一青城山土生土长的电锯杀人狂啊。 杀人啦！ 生死关头，这王乾坤也顾不上维护形象，哦一声掉头就跑。严福瑞这厢刚把开关关了，一转脸忽然发现王乾坤跑得比狼还快，登时就急了，还指望着王道长帮他降妖伏魔呢。 哎，王道长，你倒是莫跑啊，我还有话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